待的成分。哦，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。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勇气。只有你能带我走上未来的旅程，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上未来的旅程，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。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8月、11月、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爸，想着听调频87.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。 又能摇红包了？ 比红包有意义。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，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。 赶紧告诉你妈，让她也听听，我们俩能参加不？ 当然可以，喜欢诵读、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。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得嘞，这就录去。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，温馨的生活提示，北京城市广播，空气质量播报。 听众朋友早上好，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。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系统作用扩散条件有利，首要污染物为臭氧，预计西颗粒物 PM2.5 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，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。听众朋友，去年9月，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淘汰方案正式实施。今年以来，昌平区在辖区内各加油站、机动车检测场开展宣传活动，不断加强监督执法力度。截至7月底，共淘汰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3010辆，完成了全年任务的60.3%。2017年9月21号到2019年9月20号，报废或转出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可以享受政府补助。要享受这一补助，车辆报废时间至少要比报废期限提前1年，而补助标准则根据报废或转出时间分为3档。据介绍，第一档补助时间为2017年9月21号到2018年6月30号，第二档为2018年7月1号到2018年12月31号，第三档为2019年1月1号到2019年9月20号。第二档、第三档的补助资金分别较第一档下调20%、40%。为进一步加快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淘汰的步伐，昌平区环保局在各加油站、机动车检测场悬挂标语，发放宣传手册，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，还联合交管部门对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进行入户、路查等执法检查，加强监管力度。昌平区环保局将聚焦促进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淘汰工作的重点，持续改善区域空气质量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。